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前辈风范震晚生，快嘴巧问苏荣荣，心口如一君子剑，知无不言阔心胸。 大家的心里都有个问题，沈水公真的是像苏荣荣所说的那样是个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呢，还是像柳无眉所说的那样是个充满了神秘和恐怖的人间地狱呢？胡铁花又在摸鼻子了，他喃喃地说，也许你们两个人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吧。柳无眉说，天下只有一个神水宫，绝没有第二个。苏蓉蓉说，我去的地方就是神水宫，绝不会错的。他的语气同样的肯定。胡铁花叹了一口气说，若换了别人说绝不会错，我也许还不相信，但是你们这两位姑娘既然说绝不会错，那只怕就……他忽然冻住了语气，瞪着柳无眉说，你到了那个地方连一个人都没有瞧见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就是神水宫呢？李红秀也立刻接着说，是啊，你怎么知道菩提庵那里的老尼姑一定会将你送到神水宫去呢？苏蓉蓉的眼睛里发出了光，也抢着说，是谁告诉你要到神水宫去一定要先进过那个菩提庵的呢？这件事情说不定根本就是那个人做出来的圈套呢。柳无眉说， 圈套？ 对呀，圈套。他接着说，那个人说不定和楚留香有仇啊，所以就故意设下这个圈套来骗你。菩提庵那个老尼姑自然也是跟他串通好的嘛。胡铁花拍着手说， 对对，一点不错，他们这样做就是为的要你杀楚留香，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你带到神水宫。 李红秀接着说，你喝了那杯茶已经是迷迷糊糊的了，他们随便将你送到哪里去你反正都是不会知道的。柳无眉沉吟着，姑娘们说的话也未尝没有道理。 李红秀说，自然很有道理啊，你去的那个地洞说不定就在菩提庵的下面，你听到的声音说不定就在那个老尼姑，就是她在说话呢嘛。 柳无眉叹了一口气说，可是这事既然有关我的生死，我怎么能随便听信别人的话？指点这条路径的人我自然很信任他呢。 胡铁花说，嘿，太信任别人的人那是要倒霉的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。 柳无眉红着脸垂起了头，可是这个人绝不会说假话的。 胡铁花说，我很久未曾见到不说谎的人了，我倒想瞧瞧这个人他是谁。 柳无眉说，他老人家便是武林中人称君子剑的黄鲁直，黄老剑客。我想各位多多少少总该听过一些他老人家的事迹吧。 胡铁花立刻说不出话了，只因为他也知道天下若有一个不说谎的人，那个人必定就是这位君子剑黄鲁直啊。 李红秀也忍不住说， 他说的不错呀，这位黄老剑客倒的确不愧为诚实君子，他平生从来也没有说过一句谎话呀。最难得的是，他不但对朋友以诚相待，就算对他的敌人，他都是实话实说，都是从来不肯说谎的。宋田儿拍着手说：“哼，我们的李姑娘又想将她肚子里的学问卖弄卖弄，她倒的确装着一肚子的掌故，说起来真能令人听出耳由呢。”宋田儿说的是官话，却半声不说。柳无梅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只不过心里有些奇怪，这位李姑娘年纪轻轻，君子剑闯荡江湖的时候，她只怕还没有出世呢，但是听她的口气对君子剑的往事却像是知道的很多。却不知李红秀非但对君子剑的往事知道的不少，江湖中成名人物的事迹他也很少有不知道的。胡铁花也忍不住说：“你说黄老剑客对仇敌都不肯说谎，这个话我倒是有些不懂了。”李红秀说：“你要是跟人动手的时候，对方要是问你最拿手的是什么功夫啊，最厉害的是哪几招啊，出手时你准备用什么招式啊，你肯不肯告诉他呀？”胡铁花大笑：“ 兵谱演诈呀，和人交手的时候那讲究的就是虚虚实实，才能令对方无法招架，自己要是先把自己的底细都抖了出来，那还跟人打什么架？” 李红秀说：“别人要是问你这些话，你绝不肯告诉他，对吗？”“ 哼哼，那人要是我的对头，我自然不肯告诉他，可是我的对头也绝不会问我这些话，因为他知道我没有疯，我就算是说了他也不会信。” 李红秀也笑了笑：“我知道你绝不会说的，就算说了对方也不会信，也不肯信，可是黄老剑客跟人动手的时候，别人无论问他什么，他就有一句说一句，而且说出来绝不更改，他若说最后是准备一招飞鸟投林去削对方的头巾，就绝不会用一招玉女穿梭去刺别人的胸膛的。”胡铁花愣了愣：“ 啊，那他这样跟人交手，他不是要吃大亏吗？”“ 不错。”李红秀说：“黄老剑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平生也不知吃过多少了亏了，只因别人知道他这个脾气，要跟他交手的时候就一定要先问清楚。” 胡铁花说：“ 黄老剑客固然是功力深厚，别人就算知道他用什么招式也无法招架抵挡，但若遇到和他功力相等的人，岂非等于不战而败了？” 李红秀说：“正是这样啊，所以有几次战役黄老剑客明明应该胜的，却反而败了，但也就是因为他是一位诚实君子，所以别人纵然胜了他，也不忍伤害他。” 柳无梅接着说：“ 何况黄老前辈以诚待人，所以好朋友非常多。江湖之中老一辈的英侠，差不多全都是他老人家的至交，所以就算是他的对头，也不敢上当。各位，请想一想，这样的人说出的话，我能不相信吗？” 胡铁花苦笑着说：“ 这么说你去的地方那必定是神水宫，绝不会错，不会错。” 苏蓉蓉默然半晌，叹道：“ 只可惜黄老剑客此刻不知在哪里，否则我倒真想向他请教几件事啊。 楚留香一直在静静地听，此刻忽然笑了笑：“哈哈，你想请教什么？不妨说出来，黄老剑客也许能够听到，也未可知啊。” 苏蓉蓉瞪大了眼睛说：“什么？他难道就在附近吗？” 楚留香又笑了笑， 不说话。 这三个人身上都穿着黑色的袍子，腰边都悬着剑，胡铁花立刻就认出他们正是方才跟楚留香动手的人。只不过现在他们都已经把蒙面的丝巾取下来，三个人的气度虽然同样的沉稳，但是形貌大不相同。当先而立的是一位眉清目秀、面如银盆的老人，现在虽然已经发福，想当年必定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。他的眉间犹带怒色，似乎余怒未消，脾气又显然很刚烈。这个人不问可知，就是名满天下的御剑萧石。他身旁一个人身材硕长，面容清癯，几乎比他整整高了一个头，神色看起来很严肃，但是目光却很慈和。此刻他双眉紧皱，仿佛有些心事。后面还跟着一个人，身材既不太高也不算矮，但是相貌很平凡，很平和，甚至连一丝表情都没有。这三个人之中，只有他看起来没有那种名剑客的摄人的风采，但是也只有他神情最冷漠，最不敢令人亲近。李玉涵夫妇一见到这三个人，一下子就跪了下去，连头都不敢抬。那些人也没有看他们一眼，却向楚留香抱拳行礼。遇见萧石长叹道： 老朽方才为庶子所依，几乎铸下大错，是以无言再见相帅了。 楚留香立刻躬身道：前辈， 前辈言重了，在下怎敢担当得起。那硕长的老人也叹道：老朽平生自信还没有做出过什么妇人的事，但此番，此番实在令老夫无地自容，但望相帅恕罪。 楚留香只有连声说：不敢，不敢。 萧石跌足道：长话短说，老朽等本没脸见人了，但若就此一走了之，更不像话，是以转来向相帅负荆请罪。 胡铁花本来还对他们很气愤，但此刻见他们竟不惜一尊降贵来向个后生小子请罪赔礼，又不禁暗暗赞美了： 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错了就认错，绝不推诿。这种武林前辈的风范呢，的确令人佩服。 楚留香的神情很惶恐，谦谢了几句，立刻就问：李老前辈的情况好些了吗？ 萧石说： 关于兄此次应荒天有眼，因祸得福啊，但他久病之后精气已虚，此番又动了真怒，久病虽去，心病又生啊。虽经我们几个人合力将他的真气引入了真轨，但是一时之间只怕还是难以康复啊。 楚留香说： 那铁山道长呢？ 萧石汉人说： 这位道兄将贵之性，老而弥老，却未想到自己究竟已非少年了，怎经得起如此重创啊。方才虽然还能勉强支持，但此刻的情况却似比关羽兄更严重。幸好凌飞老乃是治伤的名家，此刻还在照料着他。 听到这儿， 李玉涵已经是泪流满面，柳无眉更已经是泣不成声， 夫妻两个人一起以手顿地，哽咽着说：晚辈该死，都是晚辈该死啊。 他们不说话反而好，这一说话，萧石的怒气又发了，他厉声说：你们两个人还有胆子敢留在这里吗？你们两个人居然连我们都敢骗，难道就不怕你们李家祖宗留下的家法吗？ 李玉涵泪流满面：反辈也知道 罪无可赦，应该伏法，只求前辈饶了他一命。他 本和此事无关的。小石说，他若和此事无关，谁和此事有关呢？永翠山庄的生命已经被你们毁尽了，难道还要留下他来丢人吗？ 柳眉伏地痛哭，不错，此事全因我儿戏，和他无关，请前辈们饶了他吧。 苏蓉蓉听了这凄惨的哭声，不禁为之恻然，不知该如何为这一双同命的鸳鸯去求情。谁知那硕长的老人却叹了一口气，柔声说，你们也不必难受了，我们受关于兄之托，本来是以家法处置你们的，但方才我们在上面听了你们的话了，也觉得你们的遭遇很可怜，并非没有可原谅之处，我们已经决定了替你们去向关于兄求情了。 小史连连顿足，苦笑着说，嗨，我方才已经说过要多教训教训他们的，你此刻怎么又对他们说实话了呢？ 那说唱老人叹道，我看来他们已有悔痛之意，你何必再叫他们着急呢？ 苏蓉蓉忍不住和李红秀相视一笑， 只因听到这里，他们已经猜出这硕长的老人必是君子剑无疑了。可是莫说是苏蓉蓉他们，就连楚留香竟也看不透那相貌平凡神气冷漠的剑客，他到底是什么来历。他年纪看来仿佛比萧石、黄鲁直他们年轻，但是楚留香方才被困在阵剑中的时候，已觉出这个人的功力之深厚，剑法之老练，那绝不在萧石、铁山道长、凌飞阁、黄鲁直和帅一帆这些前辈名剑客之下呀。何况他既是李关羽的好友，也自然是成名已久的前辈，但是楚留香却偏偏想不起前辈名家中有这样一个人。 楚留香正要探问他的姓名来历，谁知他却已经转过了身子，背负着双手，抬着头出起神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萧石和黄鲁直居然也没有把楚留香引荐给他，他似乎是个很神秘的人物，楚留香也不禁对他越来越好奇了。这个时候，君子剑忽然望着苏蓉蓉说，这位姑娘。 苏蓉蓉立刻做了一个礼，晚辈苏蓉蓉有几件事情正想请教前辈。 黄鲁直微笑着说，说。 苏蓉蓉沉吟了半晌，接着说，前辈确知那菩提庵乃是神水宫的接引处吗？黄鲁直说， 不错。 他也沉吟了半晌，才接着说， 吴梅问起我时，老朽本不知他为何要到神水宫，只当他少年好奇，是在无意间随口问出的。 苏蓉蓉说，前辈可知道菩提庵那位老师太是什么来历吗？黄鲁直说， 那位雅师太也可算是当世一位奇人，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，也从未听他说过一句话。 苏蓉蓉接着说，他真的是残废，还是他在装聋作哑呢？ 黄鲁直叹了一口气说，一个人若能装聋作哑数十年， 想必有他的伤心事啊。老朽 一击，晚辈实在是惭愧得很。他垂手肃立，竟不再问了。过了半天，黄鲁直却忍不住问了： 怎么，苏姑娘想问的只怕不止这两句话吧？ 苏蓉蓉沉吟了很久，才躬声说： 是，晚辈的确还有，事要请教前辈的。 既是如此，为何不问呢？ 晚辈唯恐有些事是前辈不愿意对外人说的，但晚辈若是问了，前辈又绝不会以虚言敷衍，所以晚辈不敢再问了。 听到这儿，胡铁花的心里只觉得暗暗好笑。 嘿嘿，难怪老臭虫要叫这位姑娘到深水宫去打听消息啊。 看来他的确是很懂得问话的技巧，他嘴里虽说不敢再问，其实却无异于已将什么话都问出来了，而且还要人家非说不可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神秘前辈废猜疑，松鹤楼头忆往昔，人皮面具多诡异，纷纷议论来解疑。 黄鲁直老先生果然笑了。苏姑娘是否想问老朽是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吧？ 苏蓉蓉微笑不语。黄鲁直说， 其实这件事老朽也是听别人说的， 他有意无意间看了那平凡的黑山剑客一眼，又接着说， 老朽也相信这个人所说的话必真无假，只因他平生从未在老朽面前隐瞒过任何事，更没有对老朽说过一句假话呀。 苏蓉蓉目光闪动，笑着说， 这个人想必是前辈的红粉知己吧。 他故意把红粉知己四个字声音拖得长长的。 黄鲁直果然忍不住说，姑娘说笑了，老朽生平不二色，哪有什么红粉知己呢？ 苏蓉蓉眼睛一亮， 由此说来，对前辈说起这件事情，那个人难道竟是一位男士吗？ 苏蓉蓉立刻追问说， 据晚辈所知，天下从没有一个男人能知神水宫的秘密，前辈的这位朋友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呢？ 黄楼主沉吟了半晌，苦笑着说， 姑娘若问老朽自己的事，老朽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呐。但这件事，他却有关别人的秘密，说老朽不能多说了。 他说话的时候又看了那黑山剑客一眼，忽然抱拳说， 老朽言尽于此，就此告辞了。 那黑山剑客已经转过了身，向楚留香匆匆一礼就走了出去。两个人都似乎再也不愿意在这里停留半刻了。萧石皱了皱眉，大声地说， 鲁公，这里的事你不管了吗？ 只听黄鲁直在石阶上笑道，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，他们父子间的纠纷，别人想管也管不了的。关羽兄现在虽然是怒气冲天，但只要是过了三五天也就好了。 说到最后这两句话，他已经走得很远了。萧石跺了跺脚也追出去了，忽然又回过头来瞪着李玉涵说， 你这两天最好不要去见你的老头子，免得他又被你气得走火入魔，你最好远远地避开，等他的病好了再回来，那时他有了力气，揍你的时候也可以揍得重一些。 松鹤楼的菜本来就很有名，何况大家全都饿了， 胡铁花固然是开怀畅饮，就连苏蓉蓉也喝了几杯，其中只有黑珍珠仿佛有些心事，李玉涵夫妇自然更是食不下咽，他们本无言跟着大家一起来，但是李红秀却说， 你们怎么能到别的地方去呢？我们又不认得那菩提庵在哪里，还要请你们带路呢，怎么不肯帮忙吗？ 宋田儿也帮着李红秀拉他们，他说， 楚留香反正一定要到神水宫去的，只要他一到神水宫，就能把解药替你要出来，放心好了啊。 别的人虽然知道这件事情绝不会如此容易，但也并没有担心，因为无论多么大的危险，楚留香都闯过来了，他们认为水母阴姬他就算再厉害，也只不过是个人而已，难道他还能把楚留香吞下去不成？真正担心的倒是楚留香自己，因为只有他见识过石观音的武功，而石观音平生最畏惧的却是水母阴姬。阴姬的武功究竟高明到什么程度，他简直连想都不敢去想，何况他那神水宫的秘密更是不可思议。突然胡铁花说， 凌飞阁、萧石、铁山道长、荒鲁直，这四位我的确是久已闻名了，但那位有些阴阳怪气儿的是何许人也呀？ 李红秀说，你说的可是那个从来都不笑也从来不说话的人吗？ 对啊，就是他。 李红秀说，我见到这个人也觉得有些奇怪，我本想问问他的来历，谁知他们忽然就走了。 苏蓉蓉微微一笑， 他们走得这么快，也许就是怕我们问吧。 李红秀说， 可是李公子难道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 李玉涵摇了摇头说， 那位前辈乃是黄老前辈请来的帮手，黄老前辈只说他剑法之高，当世少有人及，绝不会误事，却不肯说出他的姓名和来历呀。 李红秀皱着眉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李玉涵说，我们当时也觉得很奇怪，却不敢多问，直到萧老前辈他们来了之后一定会认出来的。 是啊，不错，萧大侠的确是交友广阔呀， 武林之中老一辈的成名的英雄多多少少都和御剑门有些关系的。 李玉涵说， 但萧老前辈非但不认得他，连他的人都从来没有见过呀，武林之中成名的剑客，他绝没有一个人长得跟他相似的呀。 苏蓉蓉忽然一笑，悠然说， 哼，我早已经知道世上绝不会有一个人认得他的。 李红秀说，为什么？ 那地势中光线很暗，也难怪你们看不出来。 李红秀失声说，怎么，难道那张脸不是真的吗？ 苏蓉蓉笑了，此人不但易容术非常高明，戴的人皮面具更是十分的精巧，所以才能瞒得过你们这些大行家的眼睛啊。楚留香也笑了笑，却没有再说什么。 胡铁花说， 你们看他笑的这个怪样，就好像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似的，其实他这个人呢，最大的本事就是笑，笑得让别人猜不透他究竟知道多少。 李红秀说，哼，你究竟不愧是他的知己。 嗯，那人的一张脸死死板板，全无表情，我早就怀疑他脸上有花样，可是却偏偏瞧不出丝毫的破绽。 苏蓉蓉说，这只因为他戴的那张人皮面具和江湖常见的不同，那却是顶尖的高手制造出来的，可称得上是此中神品了。 哦， 那么江湖中能制造这种人皮面具的人一向不多呀，近50年来精于此道的人一共也只不过超过10个，却只有3个能够称得上是好手。 柳无眉忽然问，那你可知道哪3个吗？ 第一个人叫小神童，因为他7、8岁的时候就很有名了，但是活不到20几岁就死了。能做人皮面具的人可说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只有他呀，还不算太坏。 他闭住了嘴，只因为他发现苏蓉蓉的脸上忽然露出了悲伤之色，连眼圈都有点红了。 李红秀的眼珠子一转，抢着说，第二个人叫千面人魔，多年前就被铁血大奇门的铁中堂铁大侠杀了，而且还将他费了一生心血建造的万妙宫烧成了一片瓦砾。他们制作的人皮面具呢，也没有一张能够留下来。 柳梅说，那还有一个人呢？ 李红秀咬着嘴唇，这个人的名字我一想起来就恶心， 还是不要说了。柳梅说， 怎么， 他难道比千面人魔还要恶毒吗？ 李红秀说，千面人魔最多也只不过是心狠手辣、残忍恶毒而已，但这个人却是既卑鄙又无耻，什么不要脸的事情都做得出来，他简直就不是个人。 柳无眉默然半晌，动容说，你说的 莫非是那不男不女的人妖熊娘子吗？李红秀恨恨地说， 就是他。 江湖之中无论黑白两道，每个人都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， 江湖之中只怕没有人接仇比他多了，所以他终年东躲西藏，就靠他制作的人皮面具来逃避仇家的追杀了。 柳梅说，那和皇家老前辈一起来的人难道就是他吗？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黄老前辈一生正直，怎么会和这种人为伍呢？何况那熊娘子虽然狡猾善变，轻功剑法也算不弱，但是十几年前便已经恶贯满盈了。 柳无眉说，我从小在沙漠里，对中原武林的掌故本来是很陌生的。楚留香微笑地接着说， 永翠山庄一向是家风严正的，自然更绝不会提起这种淫贼的名字，但熊娘子被杀在当时的确是一件轰动的大事，有很多人甚至不惜千里迢迢地赶去看她的尸体，为的只是要从她的尸身上割上一块肉。 柳无眉说，江湖中没有人能见到她的真面目，那么又怎么知道尸体是她呢？ 楚留香说，只因杀他的人不但把他的尸身高高吊起，还在上面用朱笔写了几行大字，大意是说这个人就是采花淫贼熊娘子，所以神水宫才将之除去，是为天下的女人除害的。 柳无眉失声说，神水宫，这熊娘子难道也是死在水母阴姬的手上？ 不错，就因为杀他的人乃是神水公主，所以江湖中人才确信那尸身必是熊娘子无疑，因为神水公主是绝不会弄错的。 胡铁花一直在望着苏蓉蓉，此刻忽然说， 哦，这个熊娘子人虽死了，她做的人皮面具说不定还有几张留下来，那黑山剑客头上戴的面具说不定就是他做的。 李红秀笑着说，绝不会。 胡铁花说，那面具上有没有挂招牌？你怎么敢肯定啊？ 李红秀瞪他一眼说：“因为这熊娘子长得本就有些娘娘腔，却自负为天下第一美男子，所以她做的面具也都是美男子的模样，绝不会像那个人戴的面具那么呆板平凡。” 有道理。 李红秀接着说：“就因为他制作的面具很精巧，所以他一直将之视如宝贝。小神童和千面人魔制造的面具，江湖中还偶有流传，但是他制作的面具，那却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的。”楚留香抢着说：“ 何况，他既然是死在神水公主的手里，他纵有面具留下，也必定都在阴姬的手上，那绝不会传到外面来呀。” 蝴蝶花看了苏蓉蓉一眼说：“前面人魔和熊娘子既然都没有面具留下来，那么他戴的面具必定是小神童留下来的。” 苏蓉蓉忽然说：“ 绝不会。” 蝴蝶花早就觉得苏蓉蓉一听到小神童的这个名字，神情就变得有些异常，所以此刻也就不再追问了，只让他自己说。苏蓉蓉自己果然接着说：“ 小神童的面具也绝没有传到江湖中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因为……”说到这儿，苏蓉蓉的眼圈又红了。“因为他的面具全都留给我了。因为我就是他的妹妹。” 蝴蝶花愣了愣，什么话都不说了。 蝴蝶花早已听楚留香说过，李红秀、宋田儿、苏蓉蓉这三个女孩子的身世都很悲惨，都是孤儿。但是蝴蝶花却想不到苏蓉蓉和小神童之间竟有这么深的关系。她的嘴虽然闭着，眼睛却瞪着楚留香，像是在说：“ 难怪别人都说楚香帅化身千万呢、原来都是小神童的杰作。哼，你这个老臭虫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还想瞒着我？” 楚留香笑了笑说：“人家不愿意以真面目见人，那也是人家的自由嘛。我们也不必追根究底去问人家的面具从哪里来，反正人家对我们并没有恶意吧。” 他不让别人说话，接着说：“ 我方才去向李老前辈道别和道谢的时候，他们还在那里，好像在等我似的。黄老剑客见到我就把我拉到了一边，对我说：他这个朋友是个很可怜的人，有很多难言的苦衷，希望我们原谅他。” 李红秀说：“原谅他什么？黄鲁直为什么忽然对你说这些话呢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这也许因为他就是对黄老剑客说出神水宫菩提庵秘密的人，所以黄老剑客希望我们不要再追究这件事。” 蝴蝶花说：“ 所以你就不准备再追究了，是吗？”“ 我相信黄老剑客绝不会骗我，更不会陷害我。我既然答应了他，我就绝不能对他食言。” 楚留香忽然面色变得很严肃，低声说：“ 每个人都有权保留他私人的秘密，只要他没有伤害到别人，就没有权去追问他。” 蝴蝶花大声说：“ 不错不错，喜欢窥视别人隐私的，哼，必定是奸恶小人。” 黑珍珠一直在回避着楚留香的目光，不敢瞧他。 他那双深沉冷漠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郁的神色，就像是清清的湖水上笼罩着一层凄迷的雾。此刻他却忽然站起来，低着头说：“ 我实在觉得很对不起你们，可是现在你们既然已经又团聚在一起，我 我的罪孽也可以减轻了。李红秀张大了眼睛说，大姐，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 只因我要走了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把话说出来。我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宋田儿和李红秀已经拉住了他的手。宋田儿急着说，我们既已经结拜成姐妹，怎么能抛下我们你一个人走呢？ 黑珍珠说， 沙漠虽然不是好地方，却是我的家呀。 他好像已经想起自己 并没有家了。 说到这儿 忽然哽咽起来。 李红秀也着急地说，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嘛。你 苏蓉蓉同声说， 不错呀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就和亲生的兄弟姐妹一个样嘛。 宋田儿大声说，你要走啊，我也跟你一起走。 他说的是那么诚恳，却忍不住瞟了楚留香一眼，好像是在说， 他们都不让我走，你呢？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我们虽然没有结拜成兄妹，但却是朋友，现在朋友有困难，你怎么能够抛下朋友一走了之呢？ 这句话果然很有效。黑珍珠悠悠地叹了一口气说， 你 楚留香说，我希望你能陪红秀和田儿到那菩提庵去，他们都是孩子，一点江湖历练都没有，你应该照顾他们才是。 黑珍珠沉默着，终于缓缓地坐下去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